出去景变宅里，比笑话风趣，不怕相约相处，但怕累。沉落去，沉食去，谁愿意去，谁便去。我独爱家中听歌，不必允许。出去可以招揽伴侣，早晚变一对，为寻觅谁便乱群结队，让群堆谁排队，潮人潮拜过那些景点我不去。谁进来我的小世界，愿意知道独处都有无边的国界，独有的快乐也比那名店更好带。这是有胜地，只会放下上层的板块，我的小世界，就算得我独个打理也不肯破戒，就算不够旺也不是那爱去自卖，不必勉强，不搭配的不爽快，无价的情怀不能投缘，不信能分派。想结识到几个密友，几百够不够，想有几个可靠在背后，还未够，还未够，情分变了文字收，有没有知心话可窝心烫手？收够复制短信没有，被网友亲厚，这爱心到底维持多久？摇摇手，随时走，谁无诚意，我懒得冲出去补救。谁进来我的小世界，愿你知道独处都有无边的国界，独有的快乐也比那明天更好大。这是有胜地，只会放下上尘的板块，我的小世界，就算得我独个打理也不肯破戒，就算不够旺也不是那爱去贱卖，不必勉强，不搭配的不爽快，无价的情怀不能投缘，不想那分派。资格也许很变态，没法相处便难相见，难道孙子带看守我国度，失真的音响我不想买。这是小世界，愿你知道独处都有无边。